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二節的歐洲波時段動漫城進攻足球。我們承接第一節所講的歐聯的賽事，剛才講了有關於英格蘭足球那四隊波連埋這個今週的英超聯賽事一起討論。在這個歐聯的賽事裡面，16強已經是走了出來的了，我現在再詳細去講一講。 A 組仍然都是就皇家馬德里是13分榜首，咁第二位係巴黎聖日耳門十分，就排第二位。咁啊，薩克達咧就係肯同馬毛同分，但係以較佳嘅得失球差就係可以踢到歐霸杯嘅。咁啊 ，B 組啦，所謂嘅死亡之組咧，亦都有咗呢個定論。sorry， 頭先應該係16分嘅皇家馬德里同埋呢個13分嘅巴黎聖日耳門。咁啊，和夫斯堡咧肯最後尾能夠可以擊敗咗曼聯3-2。咁啊，12分就首名出線。咁啊，燕豪芬亦都擊敗莫斯科中央陸軍咧，就10分就次名出線。曼聯只能夠踢8分踢歐霸。咁啊 ，C 組馬德里體育會13分首名。咁啊賓菲加次名10分，加拉塔沙雷5分第三名就踢歐霸。咁啊 ，D 組曼城係12分榜首，就第二位是祖雲達斯，因為他輸了俾呢個對手就11分。咁啊，西維爾亦都只能夠攞第三踢歐霸。咁啊，第二組嘅巴塞隆拿就首名啦，14分啦。咁啊，羅馬、利華古信、巴迪。咁羅馬同利華古信係雙雙都係以6分嘅。咁啊，羅馬用一個較佳嘅對賽成績同較佳對賽成績啦，就係可以用次名就踢到呢個16強。係啦，咁啊，利華古信雖然喺最尾嗰場波能夠可以攞到一分啦，逼和呢個巴塞隆拿啦，但好可惜佢都係要落去踢歐霸嘅。咁啊，跟住 F 組嘅拜仁慕尼黑一枝獨秀啦，就15分就排第一位，就好早已經出線噶啦。咁啊，阿仙奴亦都絕處逢生啦，就同奧林比亞高斯同得9分，以較佳嘅對賽成績同得失球差，就佢就次名出線。咁奧林比亞高斯只能夠係踢歐霸。咁另外喺呢一個支組入邊，車路士就13分排榜首，就擊敗咗波圖。咁啊，波圖輸波就只能夠用第三名嘅資格去踢歐霸啦。咁第二位就幾乎大藍帽11分嘅。咁啊 ，H 組新尼特一早已經帶出嚟㗎啦，喺最後尾嗰場波只係放鬆嘅心情之下就輸咗俾對手，就15分啦，仍然都有足夠分數，一早已經入咗16強㗎啦。咁啊，真特咧就係以次名出線嘅，華倫西亞因為好意外，佢只能夠係主場輸咗俾呢個里昂，但係喺當時嘅形勢嚟講，就算華倫西亞贏咗波嘅話咧，因為佢個分數係唔及真特。佢都係爭一分嘅，所以佢都係要踢歐霸噶啦。嗱，咁啊，16強嘅隊數已經出曬嚟噶啦。嗱，喺西班牙球會入邊咧，就有三支球隊：皇家馬德里、巴塞隆拿同馬體會嘅三隊波都幾好成績喎。三隊波都係首名出線嘅。 冇錯。 而法國嘅巴黎聖日耳門啦，德國有兩支球隊就拜仁慕尼黑同和夫斯堡，兩隊波都係首名出線嘅。咁啊，荷蘭就係 PSV 燕豪芬啦，葡萄牙嘅賓菲加啦，咁英格蘭咧有三支球隊：車路士、阿仙奴、曼城。但係曼城同埋車路士就係首名，阿仙奴就係次名。咁意大利球隊咧就係有兩隊出線嘅，就祖雲達斯同羅馬。原本祖雲達斯就喺嗰組嘅形勢就 hit 住曼城嘅，好可惜最後一場波輸咗波啦，就跌落去次名。咁啊，烏克蘭嘅係基庫大藍帽啦。咁啊，俄羅斯嘅新尼特啦，咁呢支球隊咧就不能小觀，一早喺惡劣嘅環境對住華倫西亞嗰啲咧， 係 好早已經係出咗線噶啦。所以喺16強入邊，邊個抽中佢？嗱，我覺得 都係惡近嘅， 好惡近，分分鐘呢隊波我有預測喎，你 有機會去到第四 添啊，即係嗰年嘅基庫大藍帽咁嘅喎。 係啦，冇錯。 係啦，嗱，最後一支球隊就係比利時嘅真特。咁我分析翻個形勢啊，李 Sir。 係。 嗱，如果首名球隊係唔會對翻次名，唔會對壘噶嘛，再加上同國家喺呢一個關入邊都未會對嘅情況之下，首名球隊就係皇家馬德里、巴塞隆拿、馬體會、拜仁、和夫斯堡、車路士、曼城、新尼特。咁次名球隊有聖日耳門、PSV、賓菲加、祖雲達斯、羅馬、基庫同埋真特。如果喺次名嚟講係好惡近嘅，有幾隊波，聖日耳門啦、 祖雲達斯啦，呢兩隊波已經係擺明惡近㗎啦。第二惡近咧就係阿仙奴同埋呢個羅馬。但當然啦，阿仙奴要睇下抽中邊隊啦。如果抽中巴塞城， 其實我感覺中間咧就你和夫茲普嗰啲啊 ，sorry， 唔係和夫茲普，佢其他嗰啲第二名嘅都唔係一定為太曳嘅。 係， 因為除咗你好似。中間有打到散曬嗰啲，呢個第二巴塞嗰組啊，羅馬嗰組嘅羅馬嗰時候咧，因為散曬嘅可能係稍為容易啲踢嘅啫，因為其他嗰啲譬如就算去到最 last 組跟特，佢都係最後尾佢都可以砌低一呢個新尼特，你當你新尼特放鬆都好啦。佢都唔係簡單嘅，你其實 係 其他你好多啊爭得好犀利嘅，譬如PS 呢個聖日耳門啊嗰啲， 係 啊燕豪芬啊嗰啲，你唔係咁容易砌嘅。 其實而家有好多人咧都唔想同邊個同組咧，就第一隊一定係聖日耳門， 係啊， 冇人會咁快想對佢。 呢隊波佢可能去到尾攞唔到冠軍，但係佢又分分鐘係四強分子嚟嘅呢啲。係啊，咁因為佢哋始終佢嗰個球員咧。個級數係高嘅。 即係譬如話，雖然你而家拜仁慕尼黑個勢係好強悍啊，同埋皇家馬德里啊、巴塞呢啲，但係冇人會願意喺十六強係冇一個咁嘅風險嘅。 一組對就梗係大家都唔中意㗎啦。係，即係搶球迷個角度都唔中意，因為佢去到尾嘅時候可能唔係咁精彩㗎嘛。 譬如係和夫斯堡咧，因為佢係驚險地攞得首名啦，咁佢個即係自己知自己事。佢實力係有嘅，學你話齋理想，但係佢都唔願意喺次名抽中聖日耳門啦、阿仙奴啊、祖雲達斯呢啲球隊。 係啊，即係其實最望嘅唔係佢望羅馬都唔會望 祖雲達斯， 因為祖雲達斯嗰啲老牌球會嚟㗎嘛。佢有一套嗰個作戰嗰個方法啦。 係， 因為佢你可能見到佢就算。麻麻地啫，阿土行路啫，但佢到呢啲時候佢又會出現嘅， 因為佢始終係好熟悉嗰個 game 點。 係啦，因為佢響個分組賽，佢覺得我只要攞到個出線嘅第二位得㗎啦，唔緊要，可能仲有人將我哋睇低嘅，我仲更加容易打。 係， 咁但反觀嗰啲要打生打死嗰啲，即係始終和夫之寶都係。新丁啊嗰啲咁嚟噶嘛，咁你祖雲達斯啊，就算我好似我哋都講緊新尼特嗰啲，你唔好覺得佢一支俄羅斯球隊，但係呢支球隊係好得人驚嘅球隊。最差你雖則話淘汰賽啊，但係佢打兩場喎主客，你分分鐘你贏到佢喺主場贏唔到佢多嘅時候，去到佢主場你會大鑊輸俾佢嘅時候，你就會輸㗎啦。 冇錯。 啊，所以呢啲係。好得人驚嘅球隊嚟嘅，反為你好多奔飛加你嗰啲唔需要驚嘅，呢大家差唔多嘅水平嚟嘅嚇。 冇錯，嗱咁有好多嘢都係等抽籤結果出咗現，我哋先至再可以詳細再討論啦。咁啊，歐聯就講咗個大致嘅預測，咁啊可以加埋歐霸講，因為頭先我哋所講啦，第三名嘅球隊要踢歐霸嘅。咁歐霸嘅賽事亦都已經走咗出嚟嘅啦，出線球隊。A 組咧就莫迪同埋呢個費倫巴治就出線呢個歐霸杯嘅沙爾。咁啊利物浦就 B 組首名出線加同埋呢個石榮啦。咁啊 C 組就係呢個卡斯洛達同埋多蒙特啦。D 組拿波里、米迪蘭特。E 組維拉納遜出隊同埋呢個維拉里爾，跟住 F 組布拉加同埋馬賽 ，G 組拉素嗱都係意大利嘅，聖伊天就係呢個法國噶。莫 H 組莫斯科火車頭同埋呢個士砵亭 ，I 組就巴塞里同費倫天拿就都係意大利好強啊。J 組就係呢個熱刺同安德烈治比利時 ，K 組德國嘅史浩克零四布拉加斯巴達 ，L 組就係畢爾包。同埋奧格斯堡嗱，咁我講完呢度咁多隊啦，我再提翻一次喺歐霸歐聯落歐霸嘅球隊啊，薩克達、曼聯、加拉塔沙雷、西維爾、利華古信、奧林比亞高斯、波圖同埋華倫西亞嗱，如果將我頭先所講咁多隊波再擺埋一齊，我哋喺第一節講過曼聯點解都唔能夠喺呢個杯賽佔到甜頭咧？ 唔好計乜嘢，淨係計你歐聯第三名衝落歐霸嗰扎球隊，曼聯都唔能夠可以好有把握到過得關。 其實即係有留意足球嘅，就會睇到歐霸杯呢度呢廿幾強咁樣啦。即係其實佢哋打完分組賽，頭二名出線嗰啲。不乏嗰啲係熟口熟面嘅球隊嚟嘅， 仲有係喺今屆係球，即係佢可能上嗰屆嘅成績好差，今屆復甦，喺今屆嚟講咧個聯賽榜排名係排一二位嘅。嗱，我話俾你聽啦，有邊幾隊啦？ 迅速隊你已經係啦。 名不傾傳球隊唔好講啦， 加斯洛達啦， 嗱多蒙特啦，李 Sir 係拿波里唔會易近啩，而家爭緊榜首，仲有呢個維拉利爾，一向以嚟西班牙波中下游球隊都係好多，布拉加啦，拉素。 其實呢啲史古廷 啊， 都不嬲成啊！ 我而家講緊仲有隊費倫天拿添。 其實中間我講緊嗰啲唔係話呢啲球隊，得人驚嗰啲球隊就畢爾包都唔使要，唔係話乜嘢知道。維也納迅速隊 係 料啊，冇嘢聽過喎，突然今年發出嚟，仲喺個分組賽個 係 差唔多長勝咁滯喎， 係 啊15分排頭位， 冇錯。 啊，咁你諗下啦，6-3-18，佢真係失咗三分。 係啊， 佢失咗三分，我冇睇清楚佢實質係輸一場失三分，亦或和三場輸失三分。即係你會睇得到，咦，老牌球會嗰啲都要跟住佢後面喎。 係， 咁你即係成日經常客嘅響。歐霸嗰啲， 尤其你話歐霸杯嗰個比率上啦，因為西班牙長期都係戰國三雄啦， 就 馬體會啊、皇家馬、巴塞羅那去攞曬啲什麼國王杯聯賽。 係啊，你見到 歐霸杯其實 係反為你唔需要驚。 西維爾都攞咗好多屆歐霸。 係啊， 咁變咗因為嗰啲西班牙球會覺得，佢亦都個整體聯賽嘅水平數係好高嘅。係 啊， 佢攞到歐霸係綽綽有餘嘅。 係 調翻轉，所以佢攞歐霸嘅。國家的次數近呢十年最多就係西班牙。 你呢啲球隊你會有得去準備去同佢點樣打？你好似迅速嗰隊，喂，突然之間爆一隊咁嘅嘢出嚟，你唔知點準備？咁或者好咩米蘭、阿特啊嗰啲又係，你諗唔到呢啲人，咦？仲連嗰啲西甲球會都要俾佢砌低佢第二嘅。 嗯。 即係你個準備要。唔知點好啊！抽著對佢嗰啲就即係所以呢個響歐霸係幾難啃嘅，其實 係啊，絕對係難啃嘅。咁啊嗱，咁講曬呢兩個歐聯同歐霸嘅賽事啦，就我哋等下即係抽籤就會喺下個星期嘅。咁啊，今個禮拜其實仲有一個杯賽嘅，嗰個杯賽就世界冠軍球會杯嘅。咁啊，剛剛日本亦都係打咗嗰彎嘅啦。咁啊，而恒大亦都係打。咁跟住咧就四強咧就會係南美洲同埋巴塞羅那就會飛過去日本嗰度去爭呢個錦標嘅。係。咁我哋可以喺下一集等佢有進一步嗰個戰況，我哋再彙報翻。咁講翻三大聯賽啦。咁喺今週嘅賽事嚟講咧，稍為回落少少，但係啲戲碼都係唔錯噶。我哋首先講呢一個西班牙波啦。 係。 嗱，咁啊。加利仔咧就喺歐聯嘅賽事入邊咧就幾尷尬，上次細佬帶住暫代領隊就對巴塞攞到一分，咁咧就喺歐聯咧就主場輸俾呢個里昂，就大跌眼鏡嘅。 其實 呢場波就係伊巴就將會主場對住作客嘅華西亞，你點樣睇啊，李 Sir？ 嗱，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伊巴可能比華倫西亞做出氣袋嘅， 係 雖然佢有主場都好啦，咁、 嗯、 因為從即係華倫西亞嗰場波咧、 嗯， 你對住里昂咧，我又唔覺得係一個準則話佢哋點樣。第一睇到個形勢之下咧，佢輸咗佢都攞個歐霸啦，亦都喺個情況就話我。就除非贏咗嘅啫，咁但係響個大家都響度睇聽住個比賽之下，可能都覺得冇機會攞第二，唔緊要啦，放棄咗佢，唔好搞到受傷翻去做賽事都唔頂。咁中間有樣嘢亦都相對即係話里昂，喂，我哋衰唔係問題，因為里昂都係一間大球會啊，佢明知就算我贏咗呢場波都係阿尾㗎啦，但係佢。 不甘於受一個個不唔係好聽嘅嘅號嘅，就係話三零部隊啊，大佬啊未贏過， 嗯， 好醜噶嘛， 嗯， 咁所以佢可能啲球員都係仗時用命之下啊，我哋唔好理幾多，總之贏翻場，好好睇睇啊，唔好話俾人睇喂，且包尾而回仲。波都入唔到，贏都贏唔到一場，咁你好醜噶嘛呢樣？ 係，係嘛？咁啊嗱，因為咧而家伊巴同埋呢個華倫西亞咧就同得20分啦，等得失球差入邊咧就華倫西亞提排第8，伊巴排第9，所以就呢場波都好有睇頭。咁跟住咧，巴塞羅那將會對住呢個拉科羅尼亞嘅，咁啊榜首啊對第6位啦，咁啊分數上有差距，加上巴塞羅那主場。應該就實機會率係大咁，咁維拉利爾主場將會對住呢個皇家馬德里，咁啊皇家馬德里咧而家跌落第3就30分，維拉利爾咧就第5就24分，相距6分。但如果萬一真係維拉利爾能夠爆冷成功咧，就相個差距收窄就3分。 其實而家皇馬咧，佢叫做冇失分餘地㗎啦， 係， 咁一定會打㗎啦， 嗯， 咁亦都睇到個啱啱個場歐聯嘅賽事，啲球員好好狀態嘅。咁你睇下個斯朗嚇入球停不了。 係 啊，咁而家暫時成為歐聯中最高入球嘅11個入球。咁呢個情況，佢有機會都係應該係高啲嘅。 嗯， 應該係高啲。反觀一場波咧，冇人計得到嘅。 嗯， 冇人計得到嘅。依狀態嚟講就一定係巴塞高㗎啦。 係。 咁亦都你記得就話華倫西亞啱啱都可以逼和到佢。 嗯。 啊，拉科亦都有前科和過佢。咁記得即係問題就話大家係用一個方法去打啫。 嗯。 啊咁場波之前華倫西亞逼和嗰場。可能不作準嘅，因為之前佢哋又要準備去踢歐聯，知唔整？咁但係亦都唔擔保喺呢一刻拉科喺度，大家我都睇到不停去研究我哋點樣去打點樣，即係佢反觀佢都冇賽事，咁佢準備得好好都唔定嘅。 係 啊，咁我希望真係佢可以打場好波俾大家睇下啦，即係。輸不是一個醜事嚟嘅，我覺得第一，現在真係反觀真 係， 可以講佢係響球壇現今球壇即係一級嘅隊伍嚟㗎啦，係嘛？ 咁跟住嗰場咧就是馬拉加對住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啦，咁啊雙方都個差距幾遠嘅，咁正常嚟講係 馬德里 體育會啊實食冇黐牙啦。咁啊嗱，去翻德甲聯賽啦，經過上個禮拜好劇烈嘅戰況嚟講咧，就而家出現咗就武信加伯同哈法柏林咧，都係26分，就睇住第三、第四排同分嘅，少一分嘅和夫斯堡25，斯圖克零四24，緬恩斯咧23嘅。你話股信咧跌到落去同呢個漢堡跌落去第8、第921分嘅。咁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有幾場波咧就係有睇頭嘅，就多蒙特就對住呢個法蘭克福，當然佢要追上去啦。係咁啊，然後。就和夫斯堡就要對住漢堡，係咁啊！佢本身一樣嘢就唔可和夫斯堡本身嗰、那個情況唔係太理想嘅，因為佢係爭一分，佢先跌到落去第5位啫，即係佢唔想跌得太遠嘅。尤其而家佢歐聯都士氣大增啦，咁啊可以上咗上邊。咁啊，利華古信同慕信加柏剛剛呢兩隊波就喺歐聯分組賽度出咗局嘅，咁就喺今週賽事對壘咧，就利華古信做主場嘅。 呢場會好睇喎， 係啦。 雖然喺個排名上嚟講咧，慕信加柏高利華 第三位嘅慕信加柏，冇誒古信第八，但係其實兩者相距只係 分數係唔係太多， 唔係太 咁。但係其實你睇得到利華古信最後嗰場波佢哋打得係唔曳嘅， 係 啊。咁其實佢保持咁嘅狀態嚟講，我諗對慕信加柏有場好波睇啦。 有嗱，譬如而家21分贏咗6場波啦，咁有好多場波係靠小豆入波嚟攞分翻嘅。係 啊，冇錯，即係佢入科嘅，即係有人㗎啦。呢個就問題就話係咪真係話慕信加柏高佢咁多咧？我又唔覺得係特別高嘅，其實係成日都係一場波之比嘅啫。 啊，一場波可以改變一切。 因為而家小豆真係好 fit， 剛剛攞咗11月份最佳球員啦。係 啊， 咁亦都係對巴塞羅那咁強嘅對手入邊，亦都爭取到一個入球 嘅。係啊，冇錯冇錯。 就逼和咗呢個巴塞羅那嘅，所以而家小豆嚟講咧，就真係個狀態就冇升得好緊要。係 啊，冇錯。你其實好簡單啊。如果利華古信佢和波或者贏一波，俾佢名次啊排名低嘅咧，就唔係一件好事。而係佢可以逼和一隊即係強隊嘅高過佢嘅，咁佢打出嚟嗰個波一定要高一皮。 係， 所以我會感覺到咧，即係佢會係比阿利華古信係強好多嘅。 係，嗱咁啊，講完呢個德甲啦，咁啊到意甲啦，咁啊意甲今週有一場波幾矚目嘅，就係祖雲達斯主場將會對住佛倫天拿嘅。 嗯， 咁啊祖雲達斯咧已經係由下游我哋好講唔知十幾一步步上翻去一個爭標嘅行列嚟㗎啦。 同埋佢亦都喺歐聯嗰度出咗線先啦，起碼都。 咁啊嗱，跟住第二場波亦都係好有睇頭㗎，因為佢係第三位嘅拿波里對第四位嘅羅馬。 係。 咁呢場波咧，亦都喺個分數上咧，係亦都咬得好緊㗎。嗱，因為咧羅馬同拿波里係相距三分㗎。 嗯。 呢場波羅馬贏咗就同拿波里同分。 嗯。 但當然拿波里係唔想輸嘅。咁費倫天拿就因為要對住祖雲達斯啦。咁國際米蘭呢場波就對住呢一個烏迪尼斯嘅。 係。 咁啊，睇下一樣嘢能唔能夠keep 得到啦，國際米蘭，因為喺今則打咗十幾輪嘅賽事入邊嚟講啦，我睇過一個數據上咧，處喺榜首次數最多，仍然都係國際米蘭。 嗯， 係啦，當然羅馬、拿波里、費倫天拿係坐過榜首位置嘅。 係， 係啦。 但係呢頭呢三名波咧，佢哋今週嘅賽事都會有影響嘅。 互相廝殺啊嘛，有啲球隊。 如果殺完之後，即係任何呢三名佢哋失咗落咗落敗咗嘅話咧，佢都會影響嘅。咁相對之下咧，就譬如你祖雲達斯對住費倫天拿咧，佢贏咗佢就更加爬上啲啦。 嗱，因為而家就係烏迪尼斯主場將會對住國際米蘭啦。咁國際米蘭本身就如果好彩攞到三分嘅話咧。因為祖雲達斯同費倫天拿仲有拿波里同羅馬互相廝殺嘅，咁令到佢可以有一個分數上嘅帶出嚟， 佢亦都有一個失分嘅空間。 係啦，但如果你國際米蘭輸咗波咧，就成個聯賽榜又再陷入一個混亂嘅。 係啦，冇錯冇錯。咁但係問題就話響個二三四五位嗰度咧，我諗好大個轉變嚟嘅，有機會。 嗱，咁歐洲波時段咧就到呢度咧就暫且過一段落啦。咁啊陣間第三節咧就有香港波時段啦。李 Sir， 今週嘅香港波新聞特別多。 好啊，好事嚟嘅。好事嚟。 咁啊嗱，咁啊陣間第三節翻嚟，我哋再詳細討論香港足球啊。 OK， 好， 好， 拜拜。